第75集，等你下班。 安宁站在柜台里，快餐店厚重的玻璃门在秦维航背后合上。安宁看着秦维航朝这边走过来，傻眼了。秦维航走到他面前，左手拎着头盔，右手往前很随意地搭在台面上。 还在忙吗？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兼职的？ 问梁胜涵呢，他怎么知道你在这里兼职？ 哦，他和小胖经常去的网吧就在这附近，有一回我们就撞见了。 秦维航手指在点餐台边缘刮着，抿嘴点点头。安宁发现他抿嘴后还有个无意识的鼓腮帮的动作，虽然很快就消下去了， 但是大帅哥做这个动作也太犯规了吧。 因为快餐店点餐台里面的地板很高，他第一次能以几乎平视的视线，可能还略高了那么一点，看着秦维航，也是第一次可以把秦维航的所有表情都尽收眼底，以前他都只能抬头去看，还有点不习惯。平视时秦维航的那双眼睛不只是亮和深，可能配上压在上方的剑眉，透出了点植入人心的压迫感。 你吃点什么吗？ 暂时不饿。你九点下班吧，我等你。 欢迎光临肯德基。 两个女生走到前台点餐，秦维航就往旁边让了一步。其中一个女生抬头看到秦维航，冲女伴用力眨了下眼。客人等餐期间，秦维航也没有离开，手臂趴在前台，拿了点餐台上放的亚克力牌在看。有个太惹眼的人站在这儿，安宁也觉得压力山大，就往秦维航的方向探了下身。 秦维航。 秦维航闻声抬头，身体也朝安宁的方向凑过去，侧了下耳朵，一副虽然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悄悄话，但我可以配合的体贴模样。 要不你随便找个地方坐下等我吧，这还要一个钟头呢。 秦维航听着他的话没有反应，而是看了看两个等餐的女生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他朝安宁勾了下手，安宁忙又凑过去。 我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有欢迎光临肯德基呀？ 哦，我忘了。 我站这儿陪你聊天，你会扣钱吗？ 总归不太好。 行， WiFi 账号和密码。 安宁把 WiFi 密码给了他，秦维航就转身离开了。他走到最近的一处沙发卡座坐下，快餐店的座位都很窄，只有沙发这儿秦维航还能坐得舒服点。那天秦维航就一直坐在那儿耐心等他下班，也不能算特别耐心吧，中途他过来点了一只汉堡，没过一会儿又来点了一包薯条。第三次来排队点餐时，汉宁都笑了。 这次要点点什么呀？ 你看着给我点吧。 那你喝杯热橙汁吧，之前吃的都是干的。 不要，喝太多水一直跑厕所。 那我给你点土豆泥吧，我们这土豆泥还挺好吃的。 秦维航端详对方亮起来的眼睛，戴上隐形眼镜后的眼睛看上去特别干净美好。他一进门就看见他戴了隐形眼镜，其实没有抱什么期望的，所以真的很开心。他点了点头，并不是对土豆泥。安宁要给他下单时又有些犹豫。 不过分量有点少，要不点两份。 你说怎样就怎样吧。 趁热吃啊。 你朋友啊？ 啊，对，我室友来等我下班的。 今天是情人节啊，他这么帅都没有女朋友的吗？ 那声这也太夸张了。是啊，挺遗憾的。 遗憾吗？一点都不遗憾。 齐维航，请你再多单身两年吧，这样我的失恋就能来得晚一点。如果初恋注定要成为回忆的话。 后来的一个多小时里，安宁就这样不断地投喂着秦维航，从鸡块到红豆派，每次都是小小的很袖珍的一样食物。整个餐厅的人看着秦维航来回于点餐台和座位， 那个放着黑色摩托头盔的桌子好像成了他的专属座位。小赵又过来挤了挤安宁， 你让他坐窗口那儿啊，顺便帮我们招揽生意。 安宁扑的笑出声，朝秦威航的方向看去，见秦威航也看着他，竟然还起身走了过来。小赵忙过去招呼客人了。安宁以为秦威航不喜欢那个红豆派，谁知秦威航看了一眼旁边的小赵， 你们在聊我 啊？没有，我们就是在说。 说什么？ 说你要是坐靠窗的位置，可以帮我们招揽客人。 那我坐过去。 你真要坐过去啊？ 也不费事儿，要是招揽不到不怪我啊。 后来秦威航真的拎起那顶黑色头盔，另一只手提着背包移到了靠窗的空位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从外面看过来秀色可餐。那之后店里真的一发人多热闹了起来，安宁和小赵又忙了一波。等他忙完这一波再抬头时，秦威航已经又起身坐回了靠餐台的位置，喝着一杯牛奶抬头看向他。安宁冲他苦笑了一下，秦威航挑眉撇了撇嘴，然后两个人在这短暂的空隙间相视而笑。秦威航又低下头看手机了。小赵走到安宁身边， 哦，我明白了。 安宁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懂他明白了什么。终于到九点了，这个时候快餐店里也清静了不少。安宁和同事交了班，去员工室换了自己的衣服，出来时秦威航还坐在那里低头刷着手机。他走到秦威航对面坐下，也不打扰他，就这么津津有味地看着他玩手机。秦威航忽然出声， 看我干什么？ 谢谢你啊，来等我下班还有求必应。 走吧。 安宁就把头盔接过来帮忙拿着，单手搂着头盔跟在秦威航身后。秦威航推开门，安宁就感到一阵冷风灌进来，却没吹到他身上，而是从身体两侧绕过了他。 秦威航这个背影是真的可以给人挡风的，且不局限于为女生提供这种服务。坐地铁吗？ 那你手里拿的是？ 啊，傻了吗？秦威航是骑摩托过来的呀，可是不是要一起回去吗？这怎么一起走啊？难道就是过来等我下班，顺便吃点东西？ 那是给你的。 啊，你要载我吗？ 嗯， 这个车可以载人吗？ 想载就能载，带不带啊？不带就还我。 他故意用了点不高兴的语气，因为对某些事情已经十分笃定，才能这样逗眼前的人。果不其然，安宁同学飞快地戴上了那顶头盔。秦威航很满意，又将背包提给他， 帮忙背一下。 安宁很麻利地接过来背上了。看那顶红白黑色系的头盔在秦威航手里掉了个个，再戴上。秦威航戴的这款看品牌名像是日本的，是四分之三包围的款式，戴上后需要在下颌固定好绑带，而自己戴的是平时秦威航戴的那种赛道款。 为什么我是这种啊？ 你的是全盔，万一你没抱紧我摔下去，它可以保护你的下颌。算了。 秦威航说完还等了一会儿安宁的反应，然而安宁没什么反应，可能也是不知道该给哪种反应。秦威航便盖下挡风面罩，安宁忽然反应过来该说声谢谢，张口欲言的样子被秦威航看到，他又转过头来想问，你要对我说什么？两个人同时靠近对方，一个低头一个抬头，安宁听到砰的一声，是他们头盔磕在一起的声音。虽然隔着面罩，那一撞的感觉却出奇的贴近，他们都看到了对方的眼睛。在差点真的贴面时，头盔礼貌地将他们撞开了，两人不约而同扶了一下头盔， 尴尬地看向彼此。一秒后，安宁忍不住笑了，秦维航看着他，没有笑，转身跨上了车。